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婚姻恋爱中的不正之风原因多样，既有社会传统的陋习，也有个人家庭和时代的原因。药材里大半事的后面是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比如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表演的相声《财迷丈人》当中，这丈人就是一个把女儿当作商品的市侩，他的四个女儿都是以实定价，一个比一个要钱更多。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1979年7月15日，为了对青年人进行正确恋爱观、婚姻观教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曲协一同组织了恋爱婚姻专场演出。在这场演出当中呢，侯耀文和搭档石富宽表演了自己与业余作者刘凯合写的相声《财迷丈人》。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 安分人伦忘情的那里用眼来看我，我那有心肠看着我。 这位心里还挺难过的，同志。 安慰人伦忘情的， 怎么还走啊？我呀，给你打听打听啊。 忘情

盛，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王明禄这个名字你也许陌生，但是教训、不正之风、财神爷、道德法庭、跟谁对着干、皆大欢喜、聊天，你一定不陌生，这些相声就都是出自王明禄的笔下。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咱们就来说说相声作家王明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王明禄是相声演员出身，1949年拜师张嘉丽，师爷是张寿臣，虽然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可是他爱学习，解放初期就报名上了文艺夜校，一直上到广播大学函授毕业，有了较深的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表演功底，还有传统相声的基础，王明禄的创作如鱼得水。从1958年起，他的相声作品一幕丑剧、狗熊大象借钱、还得巩固就陆续被搬上舞台。1976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但多，而且质量上乘。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王明禄讽刺饮食行业消极、冷漠、粗暴服务态度的相声片段，跟谁对着干，表演高英培、范振玉。 这回我给您表演。 你在这里了、 什么？ 我找你来了。 哦，找我有事儿啊， 打算跟你来谈谈。 好、啊、了，你就说吧。 我为你来往这一站，你是干好么的？ 什么？ 为你往这一站，你是干好么的？ 干好么的？ 就是你 干什么的？ 啊，对了， 我是说相声的。 哦， 说嘛的？ 相声。 做嘛呀？不做嘛呀？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呀？ 你不懂啊？ 啊、哦、 我给你解释解释 啊、哦。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 搞文艺宣传 啊，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嘿呀，我呀， 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是啊， 啊， 哎呀，你有意思你啊！ 什么叫有意思啊？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到我们那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干，一扎就有意思，一是啊，呀，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你。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有利索有轻省，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哎呀，麻烦透了。 那你在哪儿工作啊？ 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人家短豆腐的。这干那个？ 哦，我知道了。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圆不圆的还差不到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 不是同志 啊， 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怎么呢？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啊， 你看、 啊，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是，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啊， 你要是服务的好 啊， 他吃的就好。 是是是， 吃的好，体格就健壮、啊，精神就舒畅。 你看， 回到生产岗位、啊、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怎么着？ 光荣啊！ 哦，我光荣啊！ 对对 对, 对， 哎呀，好，我光荣、啊，我多光荣，不也是端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端豆腐吧？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端豆腐吗？ 他你干的是什么呀？ 端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就顶这儿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你说怎么？我早就通了。 我、哦、通了。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哎，那倒是。我你说的什么话？ 伺候人的？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怎么有错了？ 什么叫伺候人的 啊？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 啊、 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对了， 这就不对了 啊。 你端豆腐、 啊、 这社会分工不同、 哦、 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哦、 谈不上谁伺候谁、 哦、 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啊，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怎么呢？ 怎么呢、 啊、 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我买的。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花钱买的哪不算那个。 我知道你是买的 啊， 那我问你 啊， 当初就是衣服吗？ 啊， 在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要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吃啊， 这挺干脆，吃啊。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对啊， 吃饭 啊， 粮食哪来的 啊？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啊，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那个我看不见呢。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啊，这你都看不见 啊？ 那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你呀、 啊啊、 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这人你真是， 我们不那么认为。 那你怎么认为啊？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嗯，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嗯，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意了。 瞧这大帽子扣的，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我用不着你负责，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哪一点不合理啊？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啊？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好，不合理。 哎， 明儿咱改， 就是吧。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我让你蹲着了吧？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嗯， 得我们给你拾碗。 对。 得我们给你刷碗， 应该； 得我们给你拾筷子， 你的责任；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对。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在家里 啊， 刷呀。 你刷筷子不刷？ 刷。 你擦桌子不擦？ 擦得干干净净。 你扫地不扫？ 拾得的条条有理。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他提的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哦，这叫懒呐、 啊！ 那要依着你呢， 你跟着一块忙活忙活呀。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我买盆啊。 不， 我买盆啊。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就是啊， 这个工作不错 啊，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盘就完了。 完了 啊， 还得收钱了。 啊， 也是您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您啊！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意见少不了。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那人家喝豆浆，你这喝开油啊？那是，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叨咕。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哈，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哈，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哈，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瞧这些个闲话，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这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能好得了吧？ 啊，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的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也有那胆儿大的。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老跟我对着干的。 啊， 哪天正赶上我买盘儿，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挤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盘儿，他拿着盘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盘 儿。哎，你干什么去？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称去 啊？ 今天不你负责卖盘吗？ 是啊。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跟他对着干去。 不，这不称心吗？这是。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盘。同志啊，我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好，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那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啊， 你给那个要保质保量啊。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这 不是争嘴 啊， 你这是给你提意见。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儿。哦，多搁上点儿。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儿。哦，好，多搁上点儿，多搁上点儿。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咱多搁上点儿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都给扣上了 啊、哦？ 这可怎么吃啊？ 哎呀，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那个姓的，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嗯，给钱 啊、哦！ 买盘都给你钱了， 再给两毛钱。 你这什么钱呢？ 两毛钱辣子钱。 嗨、哎，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难道辣子不是白来的？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他要不吃辣的呢？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理呀、啊。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儿吗？往本儿写去。我那本儿有烧饼凉的，有油饼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